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聚会的时候点一首合唱的。刚换了工作，点一首鼓励的。 我的未来不是梦。 恋爱啦，点一首甜蜜的。 手牵手，跟我一起走。 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我们先来看看此刻已经到节目当中来报道的朋友们，欢迎雪，欢迎最好的时光在路上。雪还分享了她在加拿大的朋友拍来的照片，也非常的唯美，包括11最佳羁绊，还有 Twinkle 星、考拉、圆圆 Cherry、 Mr. 白、总眼皮跳跳，还有杨洋和燕君都已经来报道了。欢迎各位此刻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的留言栏呢写一首你最想点播的歌曲，或者如果你这会儿方便的话，也可以按下语音键录下一段声音的祝福。我们接下来要送出的这份祝福是来自平台上 Twinkle 星刚刚给我发来的留言，先来听听看他的声音吧。他这次选择了发送语音的时候， 好久没有听思萌的节目了，刚上完公开课，有一点挫败感，我想点一首周杰伦的《彩虹》给自己，告诉自己什么都会过去的。 听口心说刚上完公开课有一点挫败感，此刻想点播一首周杰伦的《彩虹》送给自己，也要告诉自己风雨过后总会有彩虹的，什么都会过去的。12:07送给听口心。 哪里有彩虹告诉我，能不能把我的愿望还给我，为什么天这么安静，所有的云都跑到我这里，有没有口罩一个给我，实话说了太多就真正不了，也许时间是一种解药，也是我现在正服下的毒药，看不见你的笑我怎么睡得着，你的声音这么近我却抱不到，没有地球太阳还是围绕，没有理由我也难自己走，你要离开我知道很简单，你说依赖是我们的阻碍，就算放开但能不能别没收我的爱，当作我最后才明白，有没有口罩一个给我，实话说了太多就真正不了，也许时间是一种解药，也是我现在正服下的毒药，看不见你的 时间是一种解压，解压也是我现在征服下的毒药。你要离开 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中，我们总是需要适时的出现一首歌来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走下去，同时也唤醒心中最初的那一份坚持的初衷。 你还记得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天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啊，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如果你也希望像刚刚这位吞口星这位朋友一样，在节目当中送出一份祝福的话，你只需要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屏幕下方的留言栏打字或者是语音告诉我，你想要送出一首什么歌，想要送给谁，以及这首歌曲在你心里面的故事。当然还要提醒一下开车正在收听广播的朋友，还是要以安全为主。继续，我们在节目当中要送出祝福，已经有朋友在提前预定明天9月21号中午节目的祝福了，你也可以在今天或者是明天同样在这样的公众平台上来给我留言。比如说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平台上的一凡，他说要把这首歌送给自己前段时间刚刚结束的一段恋情。本来以为我们约定在一起2年的时间，每一天都会见证我们自己的故事，但是没有想到呢，你提前的选择的放弃，不管我怎么努力也没有办法去改变你坚决的想法。最后我想在节目当中对你说，最后2个月有你真的真的很开心，这会是封存在我心中最美好的一段回忆了。今天想点播一首梁静茹的情歌送给你，请记得这首歌曲在那个早已经不再存在的视频当中响起的一瞬间。一凡送出情歌，希望祝福那个人一切安好。12:14为你送出。 时光是琥珀，泪一滴滴被反锁，情书再不朽，淹没成沙漏。青春的伤忧，白云飞走，苍狗与海鸥，闪过的念头，潺潺的流走。命运好幽默，让爱的人都沉默。一整个宇宙换一个红豆，回忆如困兽，寂寞太久而渐渐温柔，放开了拳头，反而更自由。慢动作缱绻胶卷，冲破默片，定格一瞬间。我们在告别的演唱会说好不再见，你写给 听着你的情歌，舍不得短短副歌，心还热着，也该告一段。 不得不说，梁静茹到现在她的演唱会依然可以做到场场爆满，而且每个人去都会觉得非常的值得，因为在那里面可能你会不自觉地跟着她的音乐来流泪来回忆。里面有一句歌词让我特别特别的感触，放开了拳头反而更自由。可能生活当中会有各种各样不顺心的事情，但是如果真的能放开拳头，放开那种对抗，反而可能对自己也是一种发泄和放下吧。好了，继续欢迎各位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下方的留言栏点播一首歌曲。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12:18星若可在平台上的留言，他说想要点播一首梁朝伟的老歌送给我的老同学。在高三的时候呢，这位老同学曾经从外校转学过来到我们班，后来交流之后发现我们两个人在当时竟然同时收听了周末的一档音乐节目。那个时候节目的下半时段是可以通过热线来点歌的，当时2002年，班里面高中生其实有手机的真的不多，那个男生就每周呢拿着手机然后专门给我点歌，每周点的歌曲是一样的，而且重复的祝福也都是一样的，祝福只有8个字，晚安好梦，好梦有我。可能这就是男生最为纯粹最为单纯的一种表白了吧。今天星若可也想在节目中再一次点播这首《一天一点爱恋》，曾经男生送给自己的歌曲，如今还要送给老同学。 如果有一天世界已改变，当沧海都已成桑田，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度过长夜？如果有一天时光都走远，岁月改变青春的脸，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细数昨日的残烟？一天一点爱恋，一夜一点思念，我们不再相信谎言，不再需要蜜语甜言。可以期待永远，当沧海都已成桑田，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度过长夜？如果有一天时光都走远，岁月改变青春的脸，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细数昨日的残烟？一天一点爱恋，相信谎言，不再需要蜜语甜言。一天一点爱恋，一夜一点思念，给我一句真的誓言，让我可以期待永远。一天一点爱恋，相信谎言，不再需要蜜语甜言。一天一点爱恋，一夜一点思念，给我一句真的誓言，让我可以期待永远。

蒙古族音乐人布仁巴雅尔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一位播音主持人，他从小在草原深处长大，过着游牧生活。他的歌曲《天边》《呼伦贝尔大草原》《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等深受广大听众喜爱，也让很多听众爱上了大草原。对于许多人来说，布仁巴雅尔创作的《吉祥三宝》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经典作品。这首歌是他写给三岁女儿诺尔曼的作品，通过简单精巧的词句，朗朗上口，以一问一答的歌词形式展现了清新草原风格。而如今吉祥三宝永失一宝，爸爸去了天边。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感恩季，贺中秋，迎国庆，喜乐迎双节，购物有惊喜，金秋意更浓。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下半时段依旧欢迎各位，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一上午了，听完了工作，听完了八卦，我们来节目里面听听故事吧。你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栏直接来语音或者是文字点播一首歌曲，告诉我你想送给谁，分享怎么样的祝福都可以，我会在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为你来送答。比如说刚刚这位 Lord 他说想跟半点之前的那位谈了八年的朋友说，其实你还没有遇到合适的人，合适的人总在后面，所以还是要振作起来。还Lord 还给我留言说节目太虐心了，听着听着就哭了。故事有伤感的，当然也有暖心的。比如说接下来我们在半点之后要首先送出的这份祝福是来自平台上的你哈，他说我想点一首歌给我刚出生不到两个月的闺女，希望她能够健康成长，也要送给我辛苦怀胎十月的老婆，爱你们两个，我的手臂来保护着你们俩。他点播的是暖暖，但是今天因为上半时段播过了梁静茹的歌，所以换了一首更为贴切的，曾经在暮光之城的结尾出现的一首主题曲，非常的浪漫，也送给你的闺女和老婆。 I was a quick wet boy diving too deep for coins, all of your street light eyes wide on my plastic toys. Then when the cops closed the fair, I cut my long baby hair and stole me a dog-eared map. 嘿，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哦，点一首活力的。开车的时候点一首温暖的。复习考试点一首励志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下半时段依旧还有新的朋友来公众平台上报道，比如说翠翠，比如说明天会更好花满溪，他说听到那些年呢这首歌曲一定要来签一个到，因为这段故事在自己心里面也是很久很久以前了。欢迎各位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留言栏一起来点播一首歌，你会发现当你点播的歌曲播放出来的时候，它胜过千言万语，它能够浓缩你心里面的所有祝福，而且也让听到的人会有一种新鲜的温暖。继续要来听到，这是来自雨香送出的祝福，他说明天呢他要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了，估计没有空听广播了，希望回来之后你会是一个更加强大的自己，要成为更快乐的自己。此刻希望在节目当中送出一首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我也希望告诉你，不管多远我都在你身边，只要你需要，姐姐一直在。雨香通过这首歌送给自己的一位好弟弟。 想听你听过的音乐，想看你看过的小说，我想收集每一刻，我想看到你眼里的世界，想到你到过的地方和你曾度过的时光，不想错过每一刻，多希望我一直在你身旁。未来何从何去，你快乐我也就没关系，对你我最熟悉，你爱最有，我却更爱你。我能习惯远距离，爱总是身不由己，宁愿换个方式至少 中秋佳节，错过了与亲人团聚相伴。工作上的你披荆斩棘，可是累了，也想要回家看看。中秋节快要到了，与其费心挑选礼物，不妨送一首歌给他们。请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写下你对家人的中秋祝福，点播一首歌曲。9月24号中午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中秋特别呈现。 已经有朋友在朋友圈里面开始晒自己抢到的车票，包括已经把一些需要给家里面寄去的食物礼物都已经发货了。这是因为中秋节快要到了，我们不光需要自己要和家人去团聚，还需要带去了一份心意。下周一9月24号中秋节特别节目，你希望在远方送给家人或者是亲人一首什么样的歌呢？就像我们之前做过的父亲节的活动一样，你不坐在那里不开始录音，可能你都不太知道自己会说出什么样的话。那今天想不想试一试？你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你说思萌，我想要在中秋节这一天送给我的家人一首歌，因为我想要送出的祝福是。当你开始写这段话的时候，你会发现家人一起团聚的那些场景在你脑海当中一幕幕的去闪过。回到老家可以和家人团聚，还可以见见老同学们，可能已经在群里面说，哎，我这边几号到，你这边几号到，我们什么时候能一起来一个班级聚会等等，真的特别的开心。也希望各位能够在节目里面送出这样的一份祝福。比如说接下来这位朋友 MY， 他就想送出一首歌给自己的老同学。他说，我记得第一次听陈绮贞的歌是在3年前，那时候跟同学去 K 歌，在隔壁班一个女孩子唱了《旅行的意义》，当时觉得好好听，然后回家还一面的跟着在唱，可是怎么学都学不来人家的那种味道。到现在我都依然还记得那个女孩子梳着马尾辫，虽然说长得比较乖巧，但是唱歌的时候呢还会有一种非常独特的自己的味道在里面。所以今天临近节目的结尾，也希望把这首歌曲再送给这位老同学。中秋节我已经准备要回家了，不知道还能不能在聚会上看到他。12点47分，来自 MY 的点播，陈绮贞《旅行的意义》。 你看过了许多美景，你看过了许多美女，你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影，你品尝了夜的巴黎，你踏过下雪的北京，你收集书本里每一句你最爱的真理， 我们要在节目当中抓紧时间为各位分享已经点播的歌曲。下面这首歌来自明天会更好之前给我的留言，他说和前女友分手了，想点播说散就散，告诉他虽然我们分手了，但是我会依然爱你。 从没有在一起，好不好？要解释都已经来不及。算了吧，我付出过什么没关系，我忽略自己，就因为遇见你。没办法，好可怕，那个我不像话，一直奋不顾身，是我太傻，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做感叹，就当作我太麻烦，不停让自己受伤。我告诉我自己，感情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抱一抱，再好好觉悟，不能长久。好不好？有亏欠我们都别追究。算了吧，我付出再多都不足够。我终于得救，我不想再牵愁。没办法，不好吗？大家都不留下，一直勉强相处。说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就当作我太麻烦，不停让自己受伤。我告诉我自己，感情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今天节目的结尾，最后一首歌无关乎公众平台上的留言，而是要怀念一段悠扬、广阔、纯净的嗓音。昨天曾经演唱《天边吉祥三宝》的著名蒙古族音乐人布仁巴扬尔因为心梗去世。他是一名播音员，从小呢在草原的深处长大。著名乐评人金兆君还评价他说，布仁巴扬尔的那种演唱最大的特点就是两个字：纯净。说到这儿，不免要提到一部电影，可能这两年还记得一部叫做《追梦环游记》，对吧？里面有一首歌 Remember Me 曾经感动了全世界，但他的创作初衷只是父亲对于女儿的一份最真切的期盼。而我们更熟悉布仁巴扬尔的那首《吉祥三宝》，也是他创作给三岁的女儿，他写给诺尔曼的一首这样的满怀情意的歌，也打动了我们。所以在今天的节目中，在最后的尾声，我们再一次听到这样的声音，再一次听到布仁巴扬尔这样的一位具有蒙古人情怀的音乐人，来听到《吉祥三宝》，用这样的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中午12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点歌送祝福，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 아워지동고로유웨오찬돈들든